电影《大腕》里曾经有这么一句知名的台词，不求最好，但求最贵。而拼客一族呢，恰恰相反，他们的原则是只选对的，不买贵的，能拼就拼，能省就省。就像接下来这首歌里唱的一样，拼客们最喜欢分享。 透过玻璃窗晒雪后的阳光，我心中一片温柔静静的。 水晶杯子一晃一晃，烈酒淡淡飘香，有冰块在杯中碰出清香。 可这地球某个地方有人正经守着望，硝烟吹开露出了眼里迷茫， 已经感觉不到悲伤，已经忘记了失望，该不该把梦想让全世界分享。 天地雨雪风霜，有谎言和惊慌，把爱的种子种在心间就是希望。 新的世纪晨光能把黑洞照亮，每件幸福的事都应该分享。 透过玻璃窗晒雪后的阳光，我心中一片温柔静静的。 一晃一晃，烈酒淡淡飘香，有冰块在杯中碰出清香。 可知地球某个地方有人正经守绝望，硝烟吹开露出了眼里迷茫， 已经感觉不到悲伤，已经忘记了失望，该不该把梦想让全世界分享。 天地雨雪风霜，有谎言和惊慌，把爱的种子种在心间就是希望。新的世纪晨光能把黑洞照亮，每件幸福的事都应该分享。天地雨雪风霜，有风雨和情况，把种子种在心间就是希望。新的世纪晨光能把黑洞照亮，每件幸福的事都应该分享，每件幸福的事都应该分享。 正所谓只有想不到没有拼不到，生活中的拼现象无所不在，邻居之间拼用一条宽带网线，朋友之间拼卡消费一定的额度换取精美礼品，而兴趣相投者呢，还可以拼旅游节约旅途成本，就连精明的商家也打出了拼字招牌，我跟你拼了。这是一家快餐店最近的一个促销活动，粗看之下觉得很生猛，其实人家是在召集不认识的食客们拼凑使用他们的优惠卡，这样食客得实惠，商家赚银子。来听《不能没有你》，这是拼客们的内心写照。 我站在阳光下，让温暖把我的身体 夜里叹息，我想要站在阳光下呼吸，让我靠近你熟悉的身影， 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你喜爱的记忆的唱片。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拼客，拼凑的拼。那说到拼，生活中你有没有拼客的经历啊？其实这个拼字包含着不少学问，说到底还是个诚信的问题。如果没有诚信，说好了一起拼，结果另一方却临时改了主意，另一方损失了银两不说，还要着急生气，把高兴弄成了不高兴，得不偿失。所以说拼客们在想着自己省钱的同时，还应该照顾别人的感受，送上这首《只爱陌生人》。 抛开拼客们的消费行为不说，拼客们的组合更是传统人际交流方式的一种突破。因为中国人大多都抱着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心理，这样容易造成人际关系的淡薄。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具有开放包容的心态，他们开始乐于和陌生人打交道，所以这种现象突破了人际间的防范和隔阂，让人们都能微笑面对。就像接下来这首歌一样，完美生活，爱拼才能双赢。好了，今天节目就到这里，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。 青春的岁月我们身不由己，指引着胸中燃烧的梦想。青春的岁月放浪的生涯，就任这时光奔腾如流水。体会这狂野，体会孤独，体会这欢乐爱恨离别。体会这狂野，体会孤独，这是我完美生活，也是你完美生活。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